往日的时光如梦已远去，我也在梦里失去了你，那美丽的回忆不能忘记，却不知你如今在哪里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叶爱玲的《往日的时光》，这首歌是根据一首俄罗斯民歌改编而成。这首歌呢在欧美地区的流传度也非常的广。中文的首唱是刘文正的版本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费翔的一首歌。1987年费翔在海南岛拍摄了他的音乐风光片《椰岛海运》，而这个风光片当中的所有的歌曲呢都是来自他在内地的第二张专辑《四海一心》当中。而这些歌呢真的很适合在海南岛拍摄，比如像《海角天涯》，还有跟夏天有关系的《夏的季节》，以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《夏天的浪花》。 可爱的女孩，我的热情像大海，每个水珠为你滴，每个浪花为你开，你可明白？可爱的女孩，让我到你梦里来，阵阵风儿是温馨，朵朵云儿是关怀，只有你的心里明白。想起你来，看看大海，想起你来，多么开怀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，对我表现你的爱，要让我的年轻永远空有大海。可爱的女孩，我的热情像大海，每个水珠为你滴，每个浪花为你开，你可明白？可爱的女孩，让我到你梦里来，阵阵风儿是温馨，朵朵云儿是关怀，只有你心里明白。想起你来，看看大海，起你来，多么开怀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，对我表现你的爱，要让我的年轻永远通游大海。到你梦里来，阵阵风儿是温馨，朵朵云儿是关怀，只有你心里明白。想起你来，看看大海，想起你来，多么开怀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，对我表现你 这是来自费翔的《夏天的浪花》，这首歌曲的首唱是高林峰，而后来呢，张惠妹也翻唱过这首歌曲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同样是一首翻唱歌，来自1995年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专辑《非靡靡之音》当中的《又见炊烟》，这首歌曲的作词是庄奴。 家女子换了红妆，风雨青丝花落

出光满天，路边有一间旅店，明后悔店中只有漆黑，找不到光辉明天，但店主把我牵，并告知这间乃快乐店，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，怎知我挺起肩抬头道，我要踏上路途，我要为我自豪，我要责声不做俘虏，不怕踏千山亦无介意，面容满是尘土，提步再去踏上路途，我要为我自豪，我要责声不做俘虏，胜愿望似高却未算高，我定能达到，日出要长路，日光过山跨岭射到，如像我永不愿停下脚步，一心如凤凰悠长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百强的《摘星》，这首歌是香港1984年到1985年度的禁毒主题歌。继续接下来是曹方的《滴答》，这是他2005年的一个单曲。滴答是时钟的声音，所以代表了时间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曹方显然对滴答代表的时间有一些反思，来感受一下。 滴答滴交叉的线，大小只是不懂的缘，永远只是相对而言，我们只是怕了时间。 就站在翻拍老照片，现在的自己全留在繁华褪尽一切。 曹芳的滴答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当年张真的《失恋十四行》当中的主打歌《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》。这首充满中国风韵味的歌来自左宏元的作曲。 天地我笑一笑，古今我找一找，哦，人间路迢迢，天要我趁早把烦恼甩掉。痴情的最无聊，既为苦既为笑，哦，放手快乐掉，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。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笑得春风跟着用力摇，也懂得逍遥。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笑得春风跟着有你摇，摇呀摇，摇呀我给你的爱有多好，我将热情燃烧，你可知道。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 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新京报消息，根据北京公交集团最新消息，穿行于海淀、香山等地区的有轨电车西郊线将于今年9月进行不载客通车试运行，预计2017年年底分段试运营。北京西郊线连接起一山四园，即圆明园、香山、玉泉郊野公园、北坞郊野公园、北京植物园等景点，主要服务于海淀、香山等地区，属于城市轨道交通路线。线路全长8.8公里，其中八沟站可与10号线换乘，万安公墓站可与远期 L6号线换乘，且在八沟设车辆段一座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法国肖蒙城堡内充满法式风情的花园被成功移植到北京，20号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行了落成仪式，这是法国园林首次进京城实景展示。据法国肖蒙城堡堡主介绍说，此次展示的法式花园突出绿色环保的理念，采用蓝色碎玻璃装饰地面，回收的旧玻璃瓶装点花园，而使用6条编织的花篱层叠错落，环保而美丽。此外，中国园林博物馆还推出了肖蒙城堡图片展，其中精选了80余幅法国肖蒙城堡官方摄影师埃里克·桑德尔拍摄的精美图片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下虚伪的唇印，回想你欺骗的话语。你既然已决定离去，为何还留下残疾，让我以为你是迫不得已，让我不能彻底忘记。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让我死心塌地忘记。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让我彻底的放弃。我宁愿只伤心一次，也不要日夜都伤心。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请别再说。 全带来的第二张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冷酷到底》，这首歌是根据刘杰的一首歌改编而成，继续接下来今天最后一首歌，2007年梁静茹《崇拜》专辑当中的《会呼吸的痛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。 是不再说谎了，多爱你就会抱你多紧的。